太早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嫂，我走了。 等等，三弟，你一定回来。 大半生日本，我一定回来。我还舍不得丢的，和小时候的。 四爷， 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出不了岔子。飞船，走吧。 整整一晚上坐着，去吧。 妈妈，你看那个， 哥，这什么呀？哎呦，真好看，谁做的？ 妈妈给做的。 哎，爷爷得回肚子里呀、啊！啊， 妈，嗯，这几天外面挺乱的，我们学校都进了好多人。哎， 越是这样啊，咱越得对东家股东们有个交代，不是？ 爸，哎，跟着粽子再走吧。 不，肚子里没人。其实啊，也没有买卖，这伙计都辞了。可他日本人啊，就是不准歇业。 你爸这一辈子就讲个信用。 爸，我回铺子里了。 跟奶奶嘱咐你 去吧。 哎，爷爷再见。 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听话啊。 我走了。 爸，您慢走。 哎。 买羊毛，织方帐，大门上贴牌挂鞍 匾。是不爸？ 嗯。 是不是学校里出什么事儿了？ 没什么大事。真的没什么，忙你们去吧。 哎， 学校里。海阔天空，土地震，谁叫你是齐家的长子长孙，自古茫茫一腔寂寞无人